把那毒计献，害宗保要断我后代香烟。因此上我出三关，把心事来探，举金刀哪怕那森严壁垒，层层防线枪林箭雨。耳边响忽听得人马嘶喊，急马的驰直奔小山湾。

现在那里放在藏到老啊，公主，那进到我能看上你看吗？ 别人看不成，要是您呐，甭说是一次了，就是十次百次都成。说了半天你到底是愿意不愿意呀？哎呀，好极了好极了，小道士你且把宽心放，到皇宫我赶早唱你的心肠，少时间见母后一本走上，并封你做驸马匹配乱皇。你做了新郎，我做了新娘，吹吹打打入洞房，修了洞房怎样？公主那没时光， 我心里头直发慌啊！ 但愿得我爱人赴随夫唱，笑一对比翼鸟，地久天长。 观众朋友们，今天的演出到此结束，感谢您的光临与指导，希望您多多提出宝贵的意见，我们将会为振兴评剧事业而努力奋斗。 听众朋友，中国评剧院二团演出的一组评剧折子戏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。 我好何意 听众朋友您好，今天请您欣赏一组京剧选段。马长礼是一位受到观众欢迎的著名老生，艺术上兼唱马连良和杨宝森这两大流派。今天请您欣赏马长礼演唱的《捉放曹》。

听众朋友，刚才是李炳淑演唱的《三堂会审》，听众朋友，再会。